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十章格洛普第119集。 太感谢你们俩了，真的。 走到楼梯口时，海格说，他们朝下面的草坪走去，海格一直紧张地东张西望。 但愿他没有注意到我们走了。 你是说乌姆里奇？ 哈利说， 不会的，他的调查行动组都跟他坐在一起呢，你没看见吗？他肯定以为比赛中会出乱子。 是啊，是啊，出点乱子没什么坏处。 海格说着停下来，从看台边缘向外张望，确保从那里到他小屋间的草地上没有人。 可以多给我们一些时间。 怎么回事，海格？ 赫敏抬头望着他问，脸上是一副担忧的表情。这时他们匆匆穿过草地，朝近邻边缘走去。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的， 海格说。后面的看台上突然一阵喧哗，他扭头看了看。 哟，有人进球了吗？ 肯定是拉文克劳， 哈利闷闷不乐地说。 好，好， 海格心不在焉地说。 那就好。 他在草地上迈着大步，每走两步就回头张望一眼，哈利和赫敏不得不小跑着跟上他。到了小屋跟前，赫敏习惯性地左拐朝屋门走去，可是海格直接走了过去，走进近邻最外围的树荫，拿起靠在树上的一把弩箭。他发现他们没有跟过来，就转回身。 我们进这里面， 他说，把乱蓬蓬的脑袋朝后面摆了一下。 进近邻？ 赫敏迷惑地问。 是啊， 海格说。 来吧，快点，趁别人没有发现。 哈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，然后跟着海格钻进了树丛。海格已经大步走进昏暗的树影中，胳膊上挎着弩，哈利和赫敏奔跑着追上了他。 海格，你为什么拿着武器？ 哈利问。 以防万一吧。 海格说着，耸了耸宽阔的肩膀。 你给我们看夜骑的那天，并没有带着弩啊。 赫敏小心翼翼地说。 是啊，因为我们那次不用走得这么远。 海格说。 而且，那是在费伦泽离开近邻之前，不是吗？ 和费伦泽离开近邻有什么关系？ 赫敏好奇地问。 因为别的马人都对我特别生气。 海格东张西望地小声说。 他们以前都很……是啊，也不能说他们友好，但我们相处得还不错，从来不打扰我。每当我想跟他们谈谈的时候，他们总会出现。现在不了。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 费伦泽说，他们生气是因为他去给邓布利多工作。 哈利说。他只固定着海格的身影，不小心被一块突出的树根绊了一下。 是啊， 海格语气沉重地说。 说生气远远不够，简直是大怒。要不是我进去干预，他们恐怕会把费伦泽踢死。 他们居然攻击他？ 赫敏用震惊的口吻说。 可不是吗？ 海格粗声说，费力地穿过几根低垂的树枝。 一半的马人都扑在他身上。 你阻止了？ 哈利又惊讶又佩服地说。 你一个人？ 那还用说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他弄死吧，是不是？ 海格说。 幸亏我路过那里，我还以为费伦泽会借我点好呢，没想到他竟给我发了一些愚蠢的警告。 他出人意料地动了怒气。哈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，都很惊讶，但海格皱着眉头没有多说。 反正， 海格说，他的呼吸比平常粗重一些。 从那以后， 别的马人都对我很恼火，麻烦的是他们在剑林里很有影响力，马人是这里最聪明的动物。 这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吗，海格？ 赫敏问。 为了马人？ 啊，不是。 海格说着轻蔑地摇摇头。 不是，不是为了他们。当然了，他们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。是啊，但你们很快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 说完这句令人费解的话，他就沉默下来，领头往前走去，一步就顶他们三步。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上他。他们在近林里越走越深，小路上逐渐杂草丛生，树木十分茂密，光线如黄昏一般黑暗。很快他们就远远离开了海格给他们看夜骑的那片空地，但哈利并没有感到不安。后来海格出人意料地离开小路，开始在树丛中蜿蜒穿行，朝黑黢黢的近林中央走去。他这才觉得不对劲儿。 海格！ 哈利非常清晰地记得上次他偏离近林小路后发生的事情，他一边说一边费力地穿过茂密纠结的荆棘。海格倒是一抬脚就跨了过去。 我们去哪儿？ 再往前一点。 海格扭头说道。 快走，哈利，现在我们需要聚在一起。 要跟上海格真是不容易，到处都是树枝和带刺的灌木，海格穿过他们就像穿过蜘蛛网，毫不费力。但他们却勾住了哈利和赫敏的袍子，而且老是缠住他们不放，害得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，花几分钟把自己解脱出来。哈利的胳膊和腿上很快就布满了伤痕和划痕。现在已经进入近林最深处，在昏暗的光线中，哈利只能看见前面海格的巨大黑影。密林里一片寂静，每一点声音都显得那么吓人，树枝折断的回声令人心惊，任何一点小小的动静，哪怕只是一只无辜的麻雀发出的响动，也会使哈利警惕地在黑暗中寻找声音的源头。他想起他每次进入近林深处都会遇到某种动物，而现在却不见他们的踪影，他感到十分不祥。 海格，我们可不可以把魔杖点亮？ 赫敏轻声说。 好吧。 海格压低声音回答。 实际上。 他突然停住脚步，打量着周围。赫敏撞到他身上，撞得踉跄后退。哈利在赫敏跌倒之前扶住了他。 也许我们最好听一听，让我把情况跟你们说说。 海格说。 然后再去那儿。 好啊。 赫敏说。哈利扶他站稳了脚跟，两人低声念了一句。 荧光闪烁。 魔杖间就亮了起来。海格的脸在黑暗中浮动，被两束摇曳的光柱照着。哈利又一次发现他显得紧张而忧伤。 好了。 海格说。 知道吗？事情是这样。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现在我随时都可能被解雇。 海格说。哈利和赫敏互相看看，然后又看着海格。 可是你已经撑了这么长时间。 赫敏小心翼翼地说。 你怎么又会想到？ 乌姆里奇认为是我把那个秀秀放进他办公室的。 是不是呢？ 哈利的话脱口而出。 不是，当然不是。 海格气愤地说。 只要是跟神奇动物有关的事，他就会怀疑到我头上。你们知道，自打我回来以后，他就一直在找机会把我赶走。当然了，我不想走，但如果不是为了……为了我将要给你们解释的特殊情况，我会立刻就走，不等他有机会当着全校师生解雇我，就像他对特里劳尼那样。 哈利和赫敏都出声地表示反对，但海格一挥大手阻止了他们。 这并不是世界末日，我离开了这里可以去帮助邓布利多，可以为凤凰社出力，而且我有格拉普兰给你们上课，你们会 你们会顺利通过考试的。 他声音颤抖，说不下去了。 别为我担心。 看到赫敏伸手来拍他的胳膊，他赶紧说道。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块圆点点的大手帕，擦了擦眼睛。 要知道，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根本不会把这事告诉你们，明白吗？如果我走了，我必须告诉某个人，因为我需要你们俩帮助我。还有罗恩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 我们当然会帮你。 哈利立刻说：“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”